文化广场 S 市著名的商圈之一，悬挂在正北边建筑上的露天大音频远比任何一个举办荣耀比赛的场馆里的电子大屏幕都要壮观得多。而此时，这个已经成为城市标志之一的广场大音屏上正在播放的正是昨天晚上刚刚结束的轮回对星星这场比赛的精彩片段。这在10年前是绝对不可想象的。那时候的电子竞技虽已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所受到的关注依旧不够，在舆论方面更是很难占据主流。但是如今，总决赛的比赛录像会在城市中心的广场上播放，轮回这支战队俨然已经成为 S 市的骄傲，因为轮回，荣耀总决赛成了这座城市里太多人的牵挂。广场上来去的路人或许会留下来驻足观看一会儿，或许会瞥眼后就此走过，他们有的在关注这项赛事的，有的则不太以为然，但你要说连这是什么都不知道的，那难免就要被鄙视一番了。荣耀已经不仅仅是选手的荣耀，战队的荣耀，粉丝的荣耀，它正在成为一座城市的荣耀，而选手和战队承载的寄托正在进一步的提高着。 好可惜啊，如果昨天赢了，咱们就是三连冠了。 唐柔听到站在他身前的男人很是遗憾地说着。 是啊，可不是吗？ 他身边的另一位也在不住地感慨着。唐柔在这里站了蛮久的，他知道这两位之前并不认识，只是因为驻足观看偶然站在了一起，然后开始了讨论。唐柔完全听得出来，这两位绝不是什么荣耀玩家，两人的对话中充满了那种一知半解、似懂非懂、道听途说、夸大其词的言论。但是从始至终，他们所用的称谓都是咱们。两个根本不是荣耀玩家的人都在关心着这比赛，都对本市战队拥有很强的代入感，都对冠军抱有相当高的期待，这正是荣耀广受关注、影响力不断上升的最好例证。唐柔笑着，虽然对方是对手的支持者，不过对于这种心情他还是相当有体会的，因为他自己就是从一个漠不关心的路人渐渐投入其中，哪怕是最开始他都并没有觉得荣耀这游戏本身有多有趣儿，他所想到的只是变得厉害一些，然后打败那个让自己连续输了10多局的家伙。可是现在呢，唐柔早已经不把那事儿放在心上，他所追求的早已经不是击败叶修。和所有职业选手一样，他渴望胜利，希望拿到冠军。这是因为好胜吗？或许有吧，可如果只是单纯因为好胜的话，自己的视线或许会一直集中在叶修身上，而现在当他视线落在叶修身上时，所想的却是如何更好地和他配合，然后一起去赢得胜利。这恐怕已经不只是好胜了，有一种好胜以外的其他情愫一直在他心中默默地成长着，他早已经不是只为个人的喜好而战，他也有了背负在身的东西，队友、粉丝，还有就像眼前这样的两位，对这个游戏并不了解，但是却也将他视为了一个可以让自己感受到骄傲和自豪的符号。明天的比赛没有出场，真是有点遗憾，但是队伍能赢，这就比任何都要来得重要，这就是此时唐柔最最真实的心情。 冠军是我们的！ 唐如突然呐喊了一声，没等被目光包围，转身就走。所有人都愣了愣。虽然此时超大银屏放的比赛很精彩，但是对于他们，对于这座城市来说，挺压抑的。因为昨天的比赛胜利不属于他们，这份精彩烘托出的是星星战队。此时大家聚在这里观看这场比赛，但是心思却早已经飞到下一场。他们迫不及待所期待的正是下一场的胜利，然后拿到总冠军。冠军是我们的，这一句真是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虽然对于这突兀的一声有点诧异，但是很快大家也被这简单的一句话所感染。 是的，冠军是我们的！ 有人跟着也叫了出来，然后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广场上懂荣耀的、不懂的，但只要是关心这一赛事，对冠军这种事儿总是有所期待的人，纷纷加入到了这样的呐喊中。只是有一些对荣耀比赛相当熟悉的资深玩家，在人群中搜到那个正在翩然离去的短发倩影后，都有些发怔。 那个妹子是星星的唐柔吧？啊，你是说今年的新人王唐柔？说做不到一挑三就退役，结果没做到后就耍赖的那个唐柔，长得特别漂亮那个唐柔啊！ 一份又一份的目光向这边投来，唐柔越走越远，大家却越来越相信这确实就是唐柔。 所以说，他刚才喊的那话，所说的我们是指星星。 而此时广场上的 S 市好市民们正在群情高涨的一起高呼着冠军是我们的，这些人一想到事实上这口号中的我们指的其实是星星就各种别扭，但是眼下哪里还解释得清啊，就算解释出来了又怎么样呢？我们这词儿还就不能用了不成？唐柔喊唐柔的我们，我们喊我们的我们，我们所喊的我们肯定是轮回，所有人心里都清楚得很。想清这一点后，这些轮回的死忠就不再纠结了，就这样将错就错的和大家一起兴奋地喊着，冠军是我们的。越来越高的呼声，唐柔没有回头，一路溜达着走回了酒店。上楼走廊中看到叶修叼着烟晃荡着，看到他后挥了挥手， 去哪儿了？ 随便出去走了走。 哦，明天加油。 没有任何动人的煽情的鼓舞，叶修对唐柔就是这么随口一句 明天， 结果却被唐柔抓住了病语。 后天更要加油， 叶修从容地说。唐柔笑笑不说话，不过而后注意到叶修要去的方向似乎并不是他的房间。 你要去哪儿？ 几个小鬼要点资料，我拿给他们。 星星除了魏琛都会被叶修胡乱地称为小鬼，唐柔也不知他说的指的是谁，只是看他走进了罗吉的房间，唐柔好奇心起，一起跟了上去。罗吉的房间里，他、乔一帆、安文义三个人围在一台电脑前。 在这儿了， 叶修将一个 U 盘递了上去，罗吉麻利的接过，插进电脑，很快找出他要的东西，运行起来，然后结合着他打开的数人文档，还有手头上写写画画的笔记本，给安文义和乔一帆两个说道了起来。叶修就站在一旁，抱着双臂，叼着烟，一本正经地听着。唐柔暗笑，他估摸着此时罗吉讲的东西自己都比叶修能听懂得多些，这小子又在用他数学的那一套分析概率一类的问题，但是这家伙说得太细，一会儿这个公式，一会儿那个推导，安文义和乔一帆表情迷茫的好像包子一样。叶修也终于忍无可忍了，他终于动了，抬手在罗吉的电脑屏幕下点了一下。 你追一下这儿。 唐柔大吃一惊，屏幕上那地方是罗吉打开的文档中对概率密度函数做傅里叶变换求特征函数的部分，如此高端的东西叶修居然可以看懂，自己也只是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而已。而指点完罗吉的叶修已经转身准备离开，正迎着唐柔惊诧的目光。 又给你上了一课，不只是对手，连队友也不能低估。 说着就已经走过，唐柔只能继续惊诧地看着他的背影，结果就听到身后罗吉问了一句， 这里怎么了？ 那里有点脏， 叶修正走出房门说道。 哦哦哦， 罗吉连忙拿出眼镜布擦了擦屏幕的那个位置。